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且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6:45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听也可以看，所以欢迎跟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呢有个视频直播，喷一点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发生的情况啦。 这声让你用的，当然了，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还有一个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啊，是在花椒直播上。大家呢，如果不方便使用微信公众号的话，也可以找到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飘飘飘发生的一切。 这怎么了？你是 是不是这样就能记住了？ 是是是，飘飘飘的非得啊！来介绍今天有老朋友，导演马岩，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有马导在我这心里踏实， 但是你看旁边那位，他在你还踏实吗？来，青年相声演员叶鹏，欢迎。 别别别， 踏实，踏实了。 今儿二位来，我是真是最踏实的状态，因为今天这戏难啊。咱们今儿演的这个是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金锁记》改编的这么一个话剧，几幕的桥段。故事讲述的是清末年间啊，这个小镇上天真烂漫的少女曹七巧和京城大户江家的三少爷叫纪泽一见钟情。七巧的哥哥贪图钱财，就把妹妹想嫁给患有软骨病的老二仲泽啊。七巧为了接近纪泽，答应了这门婚事。七巧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江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之下，他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妇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那么各位可以好好的一会儿听听我们这个难度超高的这个戏啊，这能演成什么样也不一定，心里真是没底。 对，而且你看他其实就是这个江家为什么说他是大户，我觉得特别精致的就在于，你看他二少爷跟三少爷的那个名字，仲泽纪泽，对吧？ 国仲书记嘛。 对，就是我，所以我就觉得他很、 老三死了， 巧 哦， 对吧？ 三少爷嘛，就是三少爷啊、 他这里的叫三少爷，他肯定在里头原著排行的应该是老三， 书泽还有一个 没了，应该还有个书泽、 对，应该是有一个书泽、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种设计，你就会感觉到张爱玲写他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 为什么呢？ 而且特别精致。 不是，是因为过去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是现代人起名实在是。 好了，换一个话题吧，真是的。 以前非得是，其实你一听你翻译过来就是一泽、二泽、三泽和四泽。 对， 这个就是没什么。 于伯浩， 哎， 于仲浩， 哎， 于书浩， 哎， 于德浩， 都没有了。 嗯，哎， 于继浩， 哎，行，得 是不是没有？ 是 有啊， 没，别瞎说啊。来那个， 哎，每日网剧推荐，给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网剧。第一个叫《通天狄仁杰》，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的是3723万。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唐高宗年间啊，阎立本偶遇了狄仁杰，蒙冤入狱这个事件。在帮助他自救之后，发现他是一断案奇才。好家伙，这适逢呢皇上派他去感业寺查案，就决定那我带着狄仁杰一起去吧，有个帮手哈。那在感业寺，狄仁杰呢就侦破了奇案，还化解了一桩佛门大劫，并且在那儿跟武媚娘结缘了。狄仁杰的一鸣惊人被皇上派去了并州，在这期间他以又是屡破奇案被称为是神判。那在最新一集的剧情当中是这样的剧情啊，神镜书生终于明白透光镜的秘密不在镜子背后的那个铜盘，而是在镜面上。因此只要镜面够薄，光是一定会反射到镜面，就透过这个镜子反射到墙上的。所以呢 这是他们判案当中的一个需要研判的一个小的细节哈。然后红金和兰陵偷回来的镜子肯定是让一个人给换过了，所以呢狄仁杰才没有在镜子这个表面看出任何端倪。这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情节。狄仁杰这个 IP 其实也是被无数次翻拍了， 但因为包公这个 IP 用的太多了 啊，所以得换一人是吧？ 当然了，就是过去这咱们曲艺作品有狄公案， 对， 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 施公案、施朗是谁 啊？不是那谁啊？施世伦啊， 施世伦 啊，对吧？你比如说狄仁杰这个 IP 将来用再差不多了，可能这些人可能该找出海瑞来了， 海瑞啊， 可能这些人又该找出来就是施世伦了、施公了、对吧？彭公案、还有彭公案、 彭 都能找出来。那现在还没有人具体把连环套、窦尔敦啊。什么黄天霸这类东西改的比较丰富一点 啊， 慢慢来 吧。因为这个作品实在太多了，而且今天我刚读完一篇文章，就是现在大伙儿这个说中国的演艺世界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期？ 为什么老在翻过去的这些东西 啊？就是因为 IP 泛滥。 对， 比如说你是这个棒子老虎机，那么第二个他可能就石头剪刀布，这俩就成一 IP 了。然后呢，就会有人出现棒子、剪子、机。对面的就可能包袱锤子这个棒 呼， 类似于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明白。 所以他就是弄得越来越奇怪，很多人不把这个作品当成，就导演不是内容生产者，他变成了一个产品经理的形象。 嗯， 就商业化气质太严重了，就很难出好东西。 对， 啊，这是一个评论，马导怎么看？ 反正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从学校到整个的行业都不太重视这个原创，对，总是想就是拿现成的，就现成有什么、 作品本身太重要了， 对， 但是现在好的作品本身好本子又太少太少了， 对， 没人又愿意费这事儿，费半天事也不挣钱， 对，也未必挣钱， 对。 他就不愿意。 但是你看，前是上周五吧，不是刚出来一个献酬令嘛？我觉得在献酬令之下，可能就是因为原来是市场机制，就资本一旦进入之后，他就会对你有很多的要求，就资本带来可能性。但是我们有句话老说什么资本如狼似虎一般，对吧？就他会抹杀你的很多创造的，比如说他会给你压缩时间，他会要求最大的收益回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我直接拿来 IP 用，我直接去买，就比你再去花时间去进行内容生产要快的很多，甚至可能收益回报也特别好。因为我现成拿一个这么好的 IP， 我之前采访过一个电视剧的制作人，他叫海中金，也还蛮有名的。他就说，他说我直接拿来一个这么厉害的 IP， 然后呢你我就找投资人要投资，但如果这个剧还是不叫好的话，那我只能说这届观众不行，你看我这么好一 IP 他们都不看，都不买单。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你知道吧？然后我觉得这个献酬令一旦出来之后，逼迫着人们不得不去想我这资本到底应该怎么分配。那这个时候主要演员在整个制作成本当中的片酬是不能超过70%的，对吧？然后其他的演员是不能超过40%的，就不能低于40%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在这种制度的，我觉得在这种卡位之下，他必须要把其他的这一部分钱去分给编剧啊，或者说分给其他的一些工种， 就鼓励你其他工种 才有可能让文化产品做得更好。 作者的重要性 是是是，而且你知道这个未必是恶性循环，我把它理解成为一种波峰波谷的形式。当这种形式慢慢走下来，之前很火是它往波峰在走，大家慢慢意识到问题了，然后这个行业它会有一个连锁反应，有一个时间差，发现不成了，它再往下走，然后之后 是 所有这个都做不下去了，那我只能踏踏实实好好去干节目、干内容， 未尝不是好事， 它又起来了， 对 对 对， 你先把它打没， 就你必须得用时间，就花这耐心才行，这时间必须。 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宣扬这种正能量的东西，或者说是什么东西好的，去弘扬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也会加速一些不好的东西迅速消亡。 啊，对对对，说的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作用。 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收听率就越来越好了吧？ 是吧？ 是的。 来再看， 来你来吧。 来看第二部剧，叫做《轩辕剑之汉之云》，它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哎，当然播放量1626万。这部剧讲述了远古的皇帝战败群魔，战斗当中呢，阵列成两截的宝剑化为剑气。东汉末年，剑气又变为朝云和暮云。彼时，人间一对朝云暮云兄弟又诞生，却因战乱自幼失散。成年之后，这对胞兄弟啊，相逢在这个楚魏交界之地。朝云是飞羽军勇士，暮云则是铜雀军勇士，双方各为其主，互不知情。那么铜雀军呢，将领淳于越啊，暴虐无道，滥杀无辜，时常是侵略蜀地。飞羽军为了保境安民，与铜雀军呢，是有征战， 那么朝云和暮云也在战场上刀兵相见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把两个兄弟俩就是处于危难之中，慢慢知晓了真相之后呢，再怎么去发展这样一个剧。 轩辕剑也是一个大的 IP。 汉子云， 这里边有关晓彤，就那国民闺女关晓彤。 哦，关云宗那孙女。 哎，谁呀、啊？是吗？不知道。 当然了。 哦， 关云宗的孙女啊。 啊，是吗？谁呀、啊？ 关晓彤。 啊， 好吧， 我先要多问出来点东西。哎， 是 不说了， 不能说， 挺精的， 对吧？比如刘诗诗的爷也是个曲艺工作者， 哦， 叫刘田立。 再来说一说， 真的可以去 唱吗？ 当然唱。他过去唱西河的，他有一个最有名的段子叫《长征》。 哦，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里噔咚咚咚咚，里噔咚，红军不怕远征难，俺咚咚咚咚里噔咚。你回去看，有一个视频。 哎，我还以为85年，我怎么还有 rap 这里头？ 1985年，北京曲艺团给老艺人做演出，是在民族宫有一个录像黑白版本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刘诗诗的爷爷，叫刘田立，你们就可以看去。他长得真的很像的爷爷。 嗯，那所以说就是这个艺术细胞，包括这个家族的、 哎、有遗传性 因，哎， 或者说他的家学本来就很好。嗯、 对， 嗯， 比如说从小就知道关云曾对关晓彤的那个疼爱啊，那不是一般的爷爷疼孙女的感觉。 他也是一位戏剧的戏曲的大家， 不就是曲艺大家、啊？ 曲艺大家是 北京琴书啊， 琴书， 你看有 琴 有话好好说 啊、嗯。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 哦， 从小要点还是强。 这就是琴书， 琴书 哦， 北京琴书， 还得有肚腩关上，就相声演员嘛， 还可以、啊、 杂货铺嘛，是吧？ 还行， 来来来来 来，鼓掌！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这是认真的，认真的古道长。 对对对对， 哎，好， 古道长像话吗？ 好吧， 我用你夸我呀？ 啊，用了， 用了。 嗨，这是一个那什么呀？嗯，画左溜，来来说推荐这个《每日网大》。 嗯 嗯，因为我看这网剧第三部实在是稍微有点少，这点击量、能避过就给它避过去。 网大第一部，哎，你还不知道，昨天我介绍了一个网大是19万，到最后我都跟观众朋友说，听众朋友说，我说这咱们实在没得看了，再看吧，好吗？对，因为确实是这那剧情设计让我觉得有点雷哈。来推荐今天的这个网大，看起来还不错，叫《剑网三之四海流云》，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人播放量是269万、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这又是就是说的是唐的那些事儿哈，唐中宗年间天下回归李体，李唐王朝，不要打断我。但天子昏庸，皇后昏乱，天下呢处于武士和李氏的争夺权力之下，风雨飘摇。纯阳大弟子谢云流奉师父之命送师弟李仲茂返回长安，在风华谷遇上了太子，被武三思伏击。他呢从刺客手里救下了代国公主李华婉，不知不觉呢，哎，那你想这个你小年轻呢看上一美女，对吧，就不知不觉的就被他给吸引了，然后呢并受邀参加李隆基的接风宴、这时候都公主了，那设计一定是个长得漂亮的姑娘啊，也见识到了明教教主陆威楼的气派。因为曾经救过太子，这谢云流就被太子邀请参加在东宫举行的太子寿宴。这谢云流呢是再一次遇到了陆威楼，并和他高手过了两招。这两个人呢，哎，曲高和寡哈，好不容易见到一高手，都被对方的武功震撼了，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情。这陆威楼和谢云流就相约啊，说这样吧，咱们改天再战。然后结果他俩就都从皇宫走了，朝堂动荡，江湖纷争。这个谢云流身不由己，踏入了十丈软红，但是没想到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序幕。 跌宕起伏，啊，很有意思，让你讲得很好玩啊。来看下一句， 谢谢。 下一句干嘛？下一步叫做意识入侵。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啊，单人播放量46万。它是呢这个一部什么轻科幻呢悬疑片呢啊这样的一个定位，由郑安坚执导的。主要讲述了女儿孟薇意外的车祸，生命垂危，疯狂科学家夫妇孟逸飞、李玉兰潜入到女儿意识，奋力一搏，最终克服各种的障碍，用勇气与父爱将沉睡5年的女儿唤醒的故事。叫做意识入侵啊，这玩的算脑科学的一个 对，所以是微科幻嘛。但我觉得这沉睡5年再唤醒这事儿，还是让我挺惊讶的啊。 这不是很多吗？我们经常看到新闻啊，多少年之后然后就醒了吗？ 但是他说的这是什么生命垂危，没说是植物人啊。 那肯定是生命垂危植物人了，然后再去。 没有，他不是， 他既然是轻科幻， 他最开始过， 他最开始是点脚、后来是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整点之后我们再见。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您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活动。另外我们特别感谢天津玉典国健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哎呀，我这个舌头也是不易啊，是挺快的， 没人夸你啊，收回来吧。刚才说了网剧跟网大，那个我们把大把时间留给今晚戏中戏。 那这段确实得让马导好好跟我们说一下， 主要是分析分析 人物 性角色，人物 怎么演。 对，其实 这太重要了。 对， 你这有什么基调，什么心情？哎呀，哎呀。 叶老师来了三天，真的是沾染了艺术细菌啊。 来了三天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是老来咱们台吗？ 啊，对，他来比我勤。 我这三天是一虚数，你看你不懂了吧？有点意思。 我愿意搭个你，过来吧，过来。 其实今天我觉得接到这个，看到这稿子之后，我也是为之一振。我说，哦，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剧本呈现在我们面前，金锁记。 他这潜台词就是之前，潜台词就是之前咱们的本子都不太成，你知道吗？ 也不是啊，咱们演过别的呀，演过比较好的， 演过很经典的电视剧。对，但这个金锁记呢，真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剧本，或者说一个文学作品。所以它既有电视剧，好像也有电影吧，然后也有话剧，甚至还有舞剧、音乐剧都有。然后张爱玲的这部小说，其实《金锁记》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一个文学的这个概念，但是它有一个另一个名字叫怨女。对，恩怨的怨，怨女。 这一下就能知道这主角是什么状态。 对，所有人就知道这个曹七角这个主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 怨女。 对，她也是一个，就是 像原来那什么归怨师那种流派的，是吧？ 他又把这个主角曹七角又是一个把自己可以说是为了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女人这样的一个目标融入到整个社会里，其实它就是一条线，就是一个命运。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反而让我想起了佟道明先生，就著名的俄国文学翻译家佟道明先生说句话，说一个经典的作品放到任何一个时代之下都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个金锁记也是一样的。其实大概他讲的就是一个这个为了追求这个身份，高的身份高的地位的一个曹七巧，商人家庭出身曹七巧，她嫁到豪门之后，为了达到自己又继承家产呀，又要得自己心爱的爱人，这样一系列的一个 很有野心的女人， 对，她非常有野心，一直到最后她疯了，变成了一个疯子，甚至把她自己这个子女的爱情婚姻都给毁掉。对，有点像我最近看到一个微博说，在这个时代一定要做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小时候要上一些课得一些奖状，然后爸爸妈妈善解人意，大了之后要在适婚年龄找一个中产阶级老公，然后呢在40多岁的时候要照顾子女，然后到自己晚年的时候要主动进养老院，这就是一个很善意的女人。 哇塞，这个有点 很有现实意义， 太为了别人而活了， 对， 太听起来太心酸了。 但其实现在很多很多女人，大部分很多女人她 选择走 心里很多时候都走的是这条路。实际上 对，所以我觉得要解放思想嘛， 实事求是， 一定要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想的太，就是我要为别人付出，我要为别人牺牲，我要为别人奉献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强烈的我要回馈的这种意识。 对，有道理， 你知道吧？当你有这种心情或者有这种心理的时候，你去跟任何人的人情交往也好，还是家庭关系也好，往往都会出问题。你要不就不干，你要么干了就不后悔。那我是倾向于根本就不干的。 有些事儿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些人我说我不图回报 啊， 实际上不图回报指的是 明码标价的回报， 是吗？ 我不图。 嗯， 你比方说， 对， 你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就是对于如果一个家庭对于孩子管得太过于全面了，未必幸福。对自己首先来说，你是抱了极其大的这个希望， 对呀、 啊愿望，你是不要求孩子给你一些什么东西，这个钱呢、啊、之类的， 嗯， 但你会希望他能够给予你一个名声上的， 对、啊、 面子上的回馈， 说起来说、啊、 这个东西比钱还贵呢，那个是， 对， 你不图回报本身。就是图回报， 对对对 对， 就是你真正的， 其实是有的时候可能 真正的不图回报，就是连不图回报这句话 都不说， 都不应该说得出来的。 嗯，就是没想 你就干，你就干就完了呗。 嗯， 对吧？ 没有表示， 没有表示。 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刚才有一名人，今天我就不说是谁了，还在说，就是如果你有子女的话，你是希望他对人生的人生的有一些任务哈。首先是体验还就好，还是 B 选项是要开心 ，C 选项是要赢。到底是哪三种？一开始我是想跟他说，如果我将来有子女，我会希望他一切从心出发，就只要你觉得开心，这件事儿你想赢就赢，想输就输，想体验就体验。但是后来他说哈，他是希望自己的女子就孩子就是要赢，就不论做什么事儿，但凡这件事儿你做了，你就要赢。我后来就在想，我们怎么对自己的下一代有这么多的预设呢？ 嗯， 就是你哪怕就是我希望他开心，我都是对他有要求。 对对 对， 对 吧？我希望他赢也是一种要求， 嗯、 并不是说我希望他开心和我需要他赢之间就有一个高下之分，并没有高下之分。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吃的太好了，自个儿还养活不了呢，管不了孩子，赶紧说剧本吧。 像你呀，好吧，我们说剧本。 你的意思是 说？我主要在分析人物性格嘛， 其实 是 这样。 嗯。 我觉得这次这三段， 马导，你的思绪还能回得来？ 叶鹏，你就是那神棍，你知道吗？你就是那神棍。 别，你想想，他如果是那神棍，你是什么？哎、马导，你说，别瞎说话啊！ 还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排练的时候也会发散很多， 对，应该是这样，应该是 对对对。 是， 帮助 你没跟说相声的一块聊天， 永远拽不回来， 回不来了就。 来来来， 对，这简短。 哎，那天那戏你看了？ 还是得回来，你出去。今儿的嘉宾费 没 了。 叶老师，我老听他的节目，对， 真的 节目876那个 哦，娱乐有范儿是吧？ 对对对， 啊、 以后听982啊。 哎，是我自己先听。 对，今天我觉得这三段特别有代表性。第一段是那个七巧与江二少爷的、 嗯、 这一段，对， 嗯、 所以这时候 二少爷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废人，嗯、 对啊， 大家 生理上有问题， 大家哎，大家的公子哥， 嗯， 很善解人意，非常好的一个人， 哦， 对，也很无奈。其实这段对话就是夫妻两人在屋里悄没声的聊天， 啊、 哦，但是七巧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疯狂的状态， 啊、哦， 但是他就是一怨妇， 小媳妇儿泼辣，还没到怨妇。 他还不到 泼辣、 哦， 对，他可以抱怨，就跟平时媳妇儿在床边说、嗯：“哎，老于啊，你这个最近交的钱有点少啊。”你说这孩子上学就是这样、 哦， 但是呢，他又在大户人家里，他要得挣他这少奶奶的地位，所以他当中有的话也是给门口听的侍从听的。 哦， 哎 呦我天！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七巧的人物，这个人物还没有到泼辣，啊，就是泼辣还没有到疯狂， 其实是很喜欢。嗯，我是特别喜欢 说第二幕马导， 那泼辣劲儿啊！ 第二幕这个第二幕这个纪泽就是三少爷吧？三少爷啊，三少爷其实也是一个，也是其实是一个男人也坏，但女人更爱的这么一个角色 啊。那不 是坏的意思， 也是就是他其实也是招猫逗狗吧？咱们说、 嗯、 这个男人， 啊、 但是 撩是吧？ 哎，七巧呢也比较喜欢这个纪泽， 很受用。 嗯、对， 被他撩了吗？后来 这段就是两个人互相撩的这么一段。 啊 对，老叶来聊来聊。 哎，天，你想天天在一个大院子屋檐之下， 你别让他说话了，他一说话咱就时间不够了，真的。 两个人之间，第三幕就是七巧，第二幕这时候七巧还是他本身这个情欲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还是 爱 那种小爱慕， 对， 在里边。 第三段呢，就是七巧完全这个是完全疯狂，他已经挣了他的地位， 嗯， 得到他的财产， 嗯， 然后他。这一幕是亲手毁了他子女的婚姻。 嗯， 这段人家上门来提亲，他非得说自己家闺女这个吸鸦片。 嗯， 这样一个，这时候他 为了目的呢， 变态了吗？ 变态了，就是因为他要的地位，要的钱，他不想让任何人分走他的财产。 所以就不想让自己的女子出女儿出嫁是吗？ 对，也不想娶，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有他的子女分走他的财产。 嗯， 对， 哦、 这个就是说现实意义嘛，这个人很 黑化了， 野心很自私、 嗯， 有野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疯狂。 嗯， 到这段就很疯狂了，但是他的疯狂不是说我们啊那样的疯狂， 嗯、 而他是 控制欲。 控制欲，他的心态已经出发的角度，对， 我突然想到了樊胜美他妈， 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甄嬛黑化， 甄嬛的黑化，我觉得他是被命运逼迫无奈， 不是吗？ 你突然的看一看时间， 谢谢叶鹏，来，我们准备开始、 啊，有时候也关键，你还要提醒我时间的问题， 来。 我们谁是来谁呀、啊？ 徐老师来曹几小吧，我觉得。 哎呦， 对对对， 这个重量级的人物，我可以吗？我试试吧。 这个 然后 事情、 嗯，对，然后这个江江江二少爷， 那应该你来呀， 就是这个于老 师， 你不行。 然后叶老师就是那个人见人爱的记者。 哟、 okay, ，对对对。然后我就做这个长白， 长白长白是 他儿 子，儿 子 嗯、那您可得年轻点声音啊。 对 你显然比徐冉都老是吧？ 什么叫比徐冉都老？你解释解释。 就是、声音的。 然后后面这个提亲的释放，这个也由叶老师来。 好， 好，好，啊，没到 第一幕啊、嗯。 对， 好，咱试试啊。 您就是场外提醒。 好，嗯，来， 3、2、1， 起光。 人家娘家人可以给自己闺女长脸，不时的还能接济一下，有什么委屈还都可以商量。我曹七巧倒好，竟是些要债的娘家人。没钱了才会想到有我这么个妹妹，也不想想自己当初是怎么对待亲妹子的。以后不来也罢，哎，不来也罢，我呀，应酬不起他们。 怎么，今儿大哥来了，你也不让进屋坐一坐啊？ 进屋做什么呀？你当你的屋是金屋银屋啊？连个太阳都见不着，梳个头我还得打到自个儿手，丫头们都不愿意进，你当谁还稀罕进来坐坐？我常年累月住在这么个破地方，陪伴着你这么个人，唉，我命怎么那么苦啊？我上辈子做什么孽了我？我欠了你江家不成？ 哎呦，七巧啊，我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了，好好的一个姑娘嫁过来，侍奉我这么个废人，我知道这些年苦了你，里里外外的都靠你打理，要照看两个孩子，还要照顾我这个没用的丈夫。你的苦我是知道的。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你们全家是怎么对我的吗？你知道丫头们私底下嚼什么舌根的吗？我告诉你们啊，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别把我曹七巧当傻子。 哎，我说你这是干嘛呀？谁拿你当疯子傻子了？我们全家感谢你还来不及，你怎么会那么对你呢？你这些年的苦大家都看在眼里，我死后啊，江家是不会亏待你的。 感谢我、 嗯、 感谢我就不会让我住在这狗都不愿意住的屋里了，感谢我就不会连个丫鬟都看不起我，感谢我更不会你叔叔嫂子和小姑子一起欺负我，连刚过门的都看不起我，不愿意搭理我，这叫哪门的感谢啊？你见过老太太在问过我在这家的习惯吗？见过我她抱过我们长白吗？你见过她自打我嫁进你们江家之后她给过我好脸色吗？连我抽口烟都不让，生怕我吃穷了你们江家似的。是我娘家是不如其他二房，卖麻油怎么了？怎么了？那先丢人刚当初干嘛娶我呀？有本事你也娶个官家小姐去，那是你没本事。你不想想，就你那样，哪家长眼的愿意进你们江家门啊？说我偷你家东西，别说我没拿，就我拿了怎么着？怎么着啊？那是你们江家欠我的，我应得的，我还亏待。你江家要是敢亏待我曹七巧，我让你死后做鬼也不痛快、啊。那亏待我试试。 哎呀，我这废人，我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留着这一口气呀、啊，也是给你增加负担，耽误我。 哎，行了行了，你别说话了，我听你说话我更闹心。没剩几天的人了，你好歹省点力气吧啊啊，抽吧抽吧。你们整个江家呀，也就只有鸦片烟了。 哟，我的天！ 三十年来，他带着黄金的家，他用那沉重的家脚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二嫂好啊，白哥可在书房里？安姐的湿气可大好了？ 哟，三弟，你进来可又发福了？三妹妹好吗？ 这腰子病近来发过没有啊？ 我也许久没见过他的面了。 哟，这什么话呀？你们吵嘴了呀？ 哎，他最近倒是没怎么吵嘴，不得已啊，在一块说那么两句话也是难得呀。 何至于这样？我可不信。 哎， 没有别的，要不就是你在外头玩得太厉害了，自己做错了事儿，还唉声叹气的，好像谁要害了你似的。哎呀，你们江家的人呀，就没一个好东西，看我不打你的。 哎呦，你打呀，你打呀。 我真打。 你倒打我一下呗，害得我浑身骨头痒痒，我可不得劲儿哦。 哎呦，你今儿是怎么了？中暑啦？ 你哪知道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跟家里那个不好，为什么我拼命的在外头玩，我把家业都败光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了谁？二嫂，七巧， 我要相信你才怪呢。 不错，你怎么能够相信我呢？自从你到我们家来，我在家一刻也待不住，我就想出去。你没来的时候我可没这么荒唐过，后来那都是为了躲你。你哪知道我心里这苦啊，我是男子汉还不打紧，你可了不得，横竖咱们半辈子都过去了，说了也是白说。我呀就求你啊原谅我这一片心，我为你吃了这么多苦，我也不算冤枉啊。 这些年了，捉迷藏似的进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唉，这人生啊就是这么不讲理。当初我为什么要嫁到江家来？为了是要遇见你呀，季泽，为了命中注定我要跟你相爱。不对，你哄我，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隔了十年，好不容易我死了心，你又来撩拨我，我恨 你。 你 真应该找个医生好好瞧瞧。 男人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呢？ 下一幕是七巧和自己的小儿子长白的戏哈。 嗯， 走。 白哥，你说你媳妇儿好不好？ 这有什么好说的？ 怎么没什么可批评的？想必是好的了。 好什么呀，她最近病得厉害，躺在床上只一个劲儿的哭，几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了。我说娘，你以后少和他吵两句行不行？我这耳朵里整天就你俩的声音。 还不是我说啊，你那媳妇儿这两片嘴唇厚的都能切一碟子了，我是越看越不顺眼。当初怎么就给你娶了这么个东西？他那哪是在生病啊，我跟你说八成是装出来的。 娘，我这心里正烦着呢，别说他了。 今儿让你下帖请那个什么同什么方吃便饭，你可办妥了？ 哦，估摸着也快来了吧。 哎，你这妹妹自个儿长得不好嫁不掉，还怨我这个做娘的耽误了她，成天耷拉这个脸。今天就让那个姓童的过来看看究竟，我做娘的也不能说是对不起她了。 她叫童世芳，比妹妹长安略大几岁，仔细攀认起来与江家还沾了点老亲，听说还是个洋学生。 亲骨头，天生扶不起的阿斗，急着要嫁，叫我也没法子。我看咱们还得在外头打听打听，这事儿可冒失不得。前几天呀，我耳朵里仿佛还刮着一点，说这乡下有太太，外洋还有一个。 乡下那个没过门就退了亲了，外洋那个嘛，说是做了几年朋友，不知怎么又没成功。 那还有个什么呀？男人的心呐，说生变就变了，他连三媒六聘的还不认账，何况那不三不四的外烂货呀。知道他在外洋还有旁人没有？我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可不能断送了他的终身呐。哎呦，聋子还不赶紧去开门。 童先生来了，快里边请里边请。这是家母，妹妹呢？来了客，还不帮忙张不张罗？ 哦，他呀，他再抽两桶就下来了。哎，这孩子啊，苦就苦的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他喷烟。小姐姐够多不方便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啊。 长安他抽鸦片？ 借借抽抽也十年了。 好，好，好，好，好。我心目中的大家闺秀竟然是抽鸦片的。婆母， 先告辞了。 少奶奶上吊了。 你这嗓子吊的不赖啊。 啊，来，他有这经验， 我有这个经验。 扮演过大太监，嗯， 对， 在我们台传为佳话。 嗯， 都知道。 是不是啊？我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戏约不断， 嗯，都是约太监的哈。 啊，对，你啊，有时候也演个别的舞的时候，嗯，挺难的，你知道吗？ 怎么样，马董？ 哇，很棒，很棒。 但我觉得后面撩那段，就第二段 没撩好， 没撩好，就是你俩没给起来，那么是不是啊？ 对， 还是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呗。 对， 我来七巧。 对， 哎，可以， 是， 哎，我撩你，我撩你， 可以，可以，再试一下， 我撩你，我撩你， 我这儿有，这儿有， 嗯。 一会儿再换个人撩他啊！ 你没人下得去嘴。 来啊，咱换，没准没准要换一种风格的，来 开始可以 换一种风格啊！ 来 来， 马导， 开始 说话呀！三十年来， 三十年来，他带着黄金的家，他用那沉重的家脚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就有了半条命。 哟，二嫂好啊！白哥可在书房啊，安姐的湿气可大好了。 哟，三弟，你最近可发福了。三妹妹好吗？这腰子病进来啊，发过没有啊？ 甭提这个，我啊也是许久没见着他的面了。 哼，什么话呀，吵嘴了？ 这些时我们倒是也没吵过嘴，不得已的在一块说两句也是难得的。 哦呵，哪至于呀，我就不信。 嗨， 没有别的，要不就是你在外头玩的忒厉害了，你自己做错了事跟着唉声叹气的，就哎呦，好像谁害了你似的。就你们江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哎，你看我不打你。 你打呀，你打呀。 我真打啊。 你打呀，七巧。 你呀，哼，你今儿是怎么了啊？你受暑了？ 哎呀，你哪知道啊，七巧，你知道我为什么跟家里那个不好吗？为什么我拼了命在外头玩，把产业都败光了？你知道我都是为了谁呀？二嫂，七巧， 我要相信你我才怪呢。 不错，你怎么能信我呢？自打你到我家来，我在家一刻也待不住，我只想出去。你没来的时候我可没这么荒唐过，那后来都是为了躲你。你哪知道我心里的苦楚啊？我是个男子汉还不打紧，你可不得了，横竖咱们这半辈子都过去了，还说也是白说。我只求你原谅我这一片心，我为你吃了这些苦也不算冤枉了。 这么多年了，捉迷藏似的也进不得身，感情还有今天。人生就这么不讲理，当初我为什么嫁到江家来？为的就是遇见你季泽，为了命中注定，我跟你相爱呀。不对，你哄我，你拿那样的话你哄我，你拿我当傻子是不是？隔了十年呀，好不容易我死了心了，你又跑这儿撩拨我，我恨你。 七巧，你真应该找个医生瞧瞧。 男的，男的，这男的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 呵，家伙的，哎， 太有劲儿了， 太，哎， 干过，这是 干过什么呀？胡说， 干过，就原来当过姑娘。 谁呀？谁呀？ 那时候你跟家当姑娘的时候啊？ 我呀，是，就是、 不是他这个，他这演出了从十年以来就勾搭成奸的意思。 对， 实际上是一直躲着，今儿才。 亮明了心意， 说挑明了话， 挑明了， 所以他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 我对我也觉得， 因为叶鹏刚才说了，他要演一个别的状态的，我知道，但是应该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们 你直说没事，马导。 不是他去的状态，就是说他这个心理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其实可以说是物是人非吧，心里面如果 他是低落的，两个人就深情在告白吗？ 也不是深情在告白，其实开始就是拉家常。 啊、 就是跟平时可能两人见面说话是一模一样的、 啊、 只是在最后这句台词，这个男人男人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这点是曹七晓自己的一个人物的转变。对 哦， 开始两个人可能是不能做的是你侬我侬吧，但你给我一下，我戳你一下。但是直到最后，曹七晓自己把 腻腻糊糊、腻腻糊糊这块， 对对对，好不容易， 那就是说他最后其实就想断了他， 也不是想断了，就是给自己个交代。如果说真的是的话，给自己个交代。其实这段戏在一般的本子里也比较难排， 是 一般都让人想象一些画面， 就不知道他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去表达。 各位去看一看有没有相关资料。这部剧叫做 《金锁记》， 又叫。怨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叶，感谢老马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 拜拜，明儿见。 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